的是自己。我走到哪里去，我想到哪里去，在哪里可以重演你的遭遇。边想边走，边走边看，我想不想你某个晚年。我跑到哪里去，我回到哪里去，我应不应该羡慕你的邻居。自言自语，想对着电话唱一首没软动的歌曲。天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微笑着欣赏动人的歌曲，